人物志，战国事，乱世情。 散去的迷乱硝烟，远去的金戈铁马，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。 帝王将相，文人墨客，贩夫走卒。 尘封千年的历史，欲说还休的善恶，古往今来，谁能占尽万世风流？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，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这里是《话说天下》。上回咱们说到，狄仁杰在北周担任刺史，这北周是一块荒凉之地呀，逃兵土匪经常作乱。狄仁杰上任之后，恩威并施，三个月的时间就把这北周治理得井井有条。但是咱也得说，这不是狄仁杰一个人的功劳，这里头有一位英雄一般的人物给他出了不少力。这个人名叫蓝大奎，是当地的一位武师，人人敬仰。可是治安管理好了，这蓝大奎蓝师傅却突然被人下毒给毒死在澡堂子里了。到底是什么人能够毒死这位武艺高强的大师呢？蓝师傅生前摆出的最后一副七巧板，这图形又说明了什么呢？古老的智力游戏隐藏着凶手怎样的信息？一段美好的英雄救美究竟如何转变成可怕的杀机？恶妇尖牙利齿，狄仁杰骂名如潮，两方开棺验尸，真相能否洗清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铁钉啊，第二集。看着蓝师傅的尸首，狄仁杰心痛不已，乔泰也是面露伤心之色，马蓉在一边紧攥着拳头，老爷，我一定要把这个真凶给揪出来，给蓝大哥报仇雪恨呢。我现在就回到甘泉池，我挨着个的问，我就不信这凶手能插了翅膀飞了。这几个月的时间，马蓉乔泰已经跟蓝大奎成了铁哥们了。马蓉现在这份心情，狄仁杰理解，他点点头，转身看看他们二位。最后狄仁杰把这目光落在了乔泰身上，乔泰啊，你跟马蓉一道去，把甘泉池的客人一一的盘问一遍，记录在案，然后回来向我禀报。乔泰点点头，跟着马蓉直奔了甘泉池。刚一进澡堂子，乔泰马蓉俩人没找掌柜的，直接堵在账房门口。这老账房先生啊，正扒拉算盘珠子呢，算账呢，一看衙门口来人了，慌忙停下手里的活，不等他张嘴，这马蓉先问上了，账房先生啊，我看你是这甘泉池里头最没有嫌疑的人了，你说说，打从这蓝师傅进了甘泉池这大门到你们发现他被毒死了，这中间有什么情况？这账房先生抖着一口花白的胡子，啊，官爷，我记得很清楚，这蓝师傅跟往常一样，啊，还是那个老点儿到咱们这儿的，然后他掏出了五个铜板，换了一个红绸马，啊，晃晃悠悠的就进去洗澡去了。这个时候，甘泉池掌柜的听说官府来人了，急忙奔到马蓉屁股后头，哎呦，官爷，您总算是来了，我这小店外头站满衙役了，这里头的也不能出去，外头的也进不来，这都俩时辰了，您说我这生意还做不做了？马蓉回头狠狠地瞪了一眼掌柜的，这掌柜的一看呢，也闭嘴不说话了，跟在马蓉后边不言语。这乔泰接着问账房先生，这蓝师傅是自己一个人过来的吗？账房先生点点头，没错，蓝师傅啊，他老是一个人独来独往的。那蓝师傅进来之后，紧接着进来的 是什么人呢？这账房先生皱了一下眉头，回想了一会儿，哎呦，要是熟客呀，我还能记着，这陌生人可就记不住了。我记得蓝师傅进去以后啊，这头一个来的是杀猪的刘屠夫，他买的是两个铜钱的黑绸缪啊，他得在大池子里边洗。之后呢是米铺的掌柜的，他要的是红绸缪，洗单间的。再后来，哎对了，再后来呀、啊、好像来了四个后生晚辈，有三个脸熟，但是他们都不是正道上的人，专干那些个偷鸡摸狗的事儿。还有一个我就没见过了，只记得那个人呢是一身的黑裤黑褂，这脑袋上头呢戴着一顶黑皮帽子，帽檐压得挺低的，看不清长相。乔太一听帽檐压了那么低挡住自己这脸，这人可疑。那他们四个买的是什么筹码啊，你还记得吗？这账房先生翻翻桌上的账本，哦对了，他们四个买的都是黑筹码，我们店里头啊这红筹码是洗单间的，这黑筹码呢是泡大池子的，这收衣服的柜橱啊也分成红黑这两种色儿。这么一来呢，就可以防止有人偷偷溜进来洗澡不给钱了，也防止客人洗完之后拿错了衣服。乔太点点头，那四个后生走了没有？账房先生一摇头，没有，我们没看他们出去。官爷，这蓝师傅出事以后啊，澡堂子里的人都惊呆了，还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呢，您就带人过来了，把这澡堂子就给围了，他们哪出得去啊？乔太把当时包围的场景仔细回想了一番，嘴里头念叨，那就怪了。马蓉啊，咱们来了之后，你可曾看见一个黑衣黑裤黑皮帽的后生吗？这马蓉十分肯定没看见，这副打扮我应该能记住，会不会他脱了衣服在池子里正泡着呢？这个时候账房先生一指花厅，哟，二位官爷巧了，您瞧瞧这花厅照镜子的那位就是四个后生当中的一个。马蓉闻听此言，一个箭步上来把这后生就给揪到账房门口了。乔太连忙问，你们一伙当中有没有一个黑衣黑裤黑皮帽的人？这后生晚辈啊惊恐万分啊，官爷 您说的是谁呀、啊、我们当家没这个人呢。马蓉揪着后生这手一使劲，你再仔细想想，黑衣服黑裤子黑皮帽子这副打扮你见过没有？这后生哆了哆嗦的。乔太给马蓉使了一眼色，马蓉把手啪松开了。这后生忽然一抬头，哦对了，我想起来了，前天呢我们哥仨来的时候就看见这个黑衣服的人在门口晃悠呢，好像是等什么人呢。今天我们进来的时候啊，他就跟着我们一块进来了。乔太赶紧问，那你有没有看清楚他长得什么样？这个个儿不高，一顶黑皮帽子压得挺低的，我就看见呢他这前额头这儿露出一撮卷发来，我当时还跟那小子说话来着，可他没理我。马蓉接着问，那进来之后在大池子里头你们看见他没有？这后生一低头，官爷，洗澡都是各洗各的，哪有盯着别人乱看的呀？我估计啊，他是奔单间了，反正我没看见。乔太猛然意识到，很可能这个黑衣人就是凶手，他进来根本没洗澡，下完毒之后转身跑了。乔太吩咐账房先生，你快把这黑筹码算一下，看看有没有缺的。这账房先生一声招呼，澡堂的小伙计把自己手上的筹码啊放到柜台上，一番检查之后 这账房先生一惊，官爷，这36号黑筹码不见了。果然不出乔太所料啊，那个黑衣人拿着黑筹码直接跑了。看来眼下甘泉池里封锁的这些客人当中就没有凶手了。乔太眉头紧锁，马蓉命令衙役收队，俩人回去把这番情况给狄仁杰汇报了一番。转过天来一早，衙门升堂，狄仁杰命令寄生堂的郭大夫当着几个看审百姓的面，把蓝大奎的尸首全面的检验一番。郭大夫验尸完毕，递上验尸报告，老爷，这茶杯里的茶叶沫子和杯子底上沾的这片茉莉花瓣都含有剧毒，我曾经剔出过一点茶叶沫子包在包子里头啊，喂狗了，没出一刻钟，这狗就口吐白沫死了。不过这茶壶里的茶却没有毒。狄仁杰觉得奇怪，那这毒药是怎么投进茶杯的呢？郭大夫一捋胡子，我猜想啊，投毒的人肯定是先把这毒药撒在这几片茉莉花瓣上，然后把茉莉花瓣偷偷的放到茶杯里。原本这杯茶就是茉莉花茶，飘着几片喷香的花瓣，谁也不会起疑心说这毒药就在花瓣上。狄仁杰赞许的点点头，郭大夫所言极是啊。说完了，狄仁杰往堂下看了看，这围观的老百姓越来越多，大伙儿指手画脚，义愤填膺，都在为蓝大奎打抱不平呢。狄仁杰打了一个手势，示意大伙安静下来。好了，诸位，蓝大奎的死因已经明朗了，这蓝大奎先生是北周的荣誉和骄傲，然而他却被人用这种卑鄙残忍的手段给害死了。本官定将尽快捉拿凶手，替他报仇，让蓝先生在九泉之下也可以瞑目。各位堂下看审的百姓，你们都请回吧，退堂。狄仁杰把郭大夫送走，然后回到内衙书房。乔太、马蓉、陶干也都跟着来到书房。这书桌上摆着蓝大奎的验尸报告，还有乔太他们从甘泉池搜集来的客人信息。下人端上一壶香茶，狄仁杰没有心思喝茶，他眉头紧锁，坐在太师椅上翻看乔太的记录。其他人分坐两旁，大伙谁都没言语，全都盯着狄仁杰呢。这狄仁杰看得很认真，过了一会儿才把客人的信息都看完了。狄仁杰放下记录，捋着胡子，有一点可以肯定啊，凶手就是那个身材矮小的后生。陶干听完这话，飞快地看了一眼乔太，老爷，您如何断定凶手就是那个后生呢？当时澡堂子里边人出人进的，闹得轰轰，光是乔太记录的姓名就60多口子呢。狄仁杰轻轻地摇了一下头，这60多人都不足为计，他们进出蓝大奎的单间不可能不被察觉。陶干呢，我问你，你说这凶手为什么要穿上黑衣黑裤啊？这个陶干一时间被问得哑口无言了。狄仁杰微微一笑，好，那我告诉你吧，就是因为甘泉池的伙计都穿成青一色的黑衣黑裤，这凶手故意装扮成伙计的样子，这样他去蓝大奎的房间，别人就会以为啊，这是伙计进去给倒茶了。凶手买了黑筹码，但是他没去洗澡，趁着澡堂子里边雾气蒸腾，他偷偷的溜进蓝大奎的房间，把那几片撒好了毒药的茉莉花瓣就放进了蓝大奎的茶杯里头，之后他来不及还这黑筹码，就迅速的逃离了甘泉池。陶干瞪大了眼睛。狄仁杰接着说，还有一条重要线索，蓝大奎临死之前挣扎着用七巧板拼出了一个图形，可惜他没拼完呢就已经毒发身亡了，或者说他倒下的时候把这图形给碰乱了。 咱们现在还看不出来这图形的含义，但是这个图形必定跟凶手有直接的关系。眼下这后生的相貌，我也有了一个大致了解了。你们谁知道这蓝大奎的徒弟里头有没有一个身材矮小的？哎，对了，脑门前头还有一撮卷发。马蓉接过话茬，没有，蓝师傅的弟子我全都认识，那一个个虎背熊腰的，都是彪形大汉的，哪有什么身材矮小的呀？再者说了，这蓝师傅啊，要求弟子全都得剃光头，一个个锃光瓦亮啊，更甭提什么卷发了。想起蓝师傅生前的音容笑貌，马蓉的气不打一处来。哎，一个顶天立地的盖世英雄啊，竟然吃了一个小人的卑鄙诡计，这真是叫人怒火中烧啊。陶干忽然来了灵感，小人的诡计还卷发，老爷您说这会不会是一个女的干的？马蓉一拨了脑袋，不可能，这蓝师傅从来不近女色。陶干眨巴着一对小眼儿，那你没想过他为什么不近女色吗？有时候啊，恰巧是因为跟女人结过深仇大恨，所以从此不近女色了。蓝大奎可能是拒绝了某一个女人的追求，哎，那女的呢恼羞成怒，定下毒计要置他于死地，而且这下毒的手法也大都是女人的招数啊。听陶干这么一说，马蓉也觉得有点道理呀。这样的案子不在少数。陶干说的也有几分道理。这女的就是奇怪，你越是拒绝她吧，她反而是越缠得死。老天才知道这女人是怎么想的呀。狄仁杰听这帮人你一言我一语的分析，像是有所顿悟了。你们说会不会是一个身材纤细的女子装扮成了后生，偷偷的溜进澡堂子？如果真是这样，这女的肯定跟蓝大奎有所瓜葛，说不定就是她的情人，只是外人不知道罢了。乔泰却不太相信，不可能吧，昨天蓝大哥给我们练铁球的时候还说他要保持元气不近女色呢，他怎么会自己偷偷摸摸的藏一个情人呢？陶干捻着脸上这三根毛，没准是他之前就有个情人，后来练武怕伤了元气后悔了，就想把这女的给推辞了。这女的一看纠缠不行，狠下心来就要了蓝大奎的命。狄仁杰一边听一边把手里的七巧板拼来拼去，蓝大奎在单间里拼出的图形陶干已经画下来了，可是当时蓝大奎只拼了六块，再说他倒地的时候这图形也没准是给碰乱了。蓝大奎究竟想通过这幅七巧板告诉我什么呢？这狄仁杰很是纳闷，再坐下去也分析不出什么了。狄仁杰吩咐他们三位分头去找甘泉池洗澡的那三个后生，请他们吃饭喝酒，借机让他们说出凶手更多的情况，甭管是外貌也好，声音举止也好，也许会发现什么暗含的线索。三个人转身刚要走，狄仁杰把陶干叫住了。陶干呢，你回来的时候顺便把寄生堂的郭大夫叫来，让他来衙门见我。三个人领命而去。狄仁杰慢慢的喝了一口茶，眼睛盯着桌上这副七巧板，他翻来覆去的在这摆弄，忽然桌上显现出了一副图形，狄仁杰眼前一亮，猫。 这副七巧板清清楚楚地摆出了一个猫的图形来。狄仁杰的眼神逐渐暗淡下去了。一只猫，这跟蓝大奎的死能有什么关系呢？狄仁杰眯缝着眼睛，脑子里边全是猫的图形。忽然间，一个稚嫩的童声回响在脑海当中：我跟我妈要猫玩，可是妈妈不给，她还骂我，还打我。狄仁杰猛然把眼睛一睁开，他想起来了，昨天晚上黑胡同里头坐着的那个小女孩。这小女孩说，总是有一位大叔半夜三更的来他们家，跟他妈妈说什么猫啊猫的。莫非说这位大叔就是蓝大奎？可是这陆记布庄的掌柜的是个寡妇啊，蓝师傅的情人难道是这个寡妇吗？狄仁杰坐不住了，他把这副七巧板又摆弄了一番，其他的图形基本不成样，只有拼成这只猫才算是合情合理。这猫究竟代表什么呢？狄仁杰是一头雾水，他打算先去查查这个寡妇的底细，说不准答案就在陆记布庄当中。咱们下回接着说铁钉案第三集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。 您的血压正常，水果削皮完成，牛奶温度偏低，正在自动加热。 解读三地康养政策，畅谈健康养生知识，探访智能康养产业。 京津冀三地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。 FM 100.6京津冀之声，京津冀康养驿站，智慧康养，乐享人生。 每天上午10:30到11:00，下午3:00到3:30，为您倾情呈现。 你知道吗？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，容光焕发。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？小于40分贝的音量，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。在公共空间，让快乐时刻相伴。 风雨所恨将归来，露营眼睛长满天飞舞。